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陆军 UH-60M 黑鹰直升机今天上午迫降新北市乌来山区，目前知道10人获救。国防部指出，包含了参谋总长沈一鸣、政战局副局长余清文以及情次室助理次长洪鸿军还在搜寻。稍早传出宜兰县搜救队听到疑似哨子的声音，研判距离大约500公尺，正朝哨音传来地前进。另一方面，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刚刚在脸书两度更新贴文，根据从国防部来的最新消息，参谋总长沈一鸣获救，生命迹象稳定，已经送医治疗。政战局副局长余清文还有情次室助理次长洪鸿军两位少将还没寻获。蔡英文总统预计下午3点抵达宜兰县金六节营区，关心搜救状况。反渗透法三读通过，前总统马英九今天到台中市辅选时指出，反渗透法范围这么广，规定这么严，用语却这么模糊，没有经过审慎提案，没有主管机关，行政院也没有版本，完全不符程序正义。马英九认为，蔡英文总统如此匆匆忙忙要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通过，目的不是为了中共反渗透，是要对付国人，实在非常糟糕。媒体追问，这是不是代表民进党对国会过半没有信心，所以赶着通过反渗透法？马英九不排除这也可能是个因素。民进党一再强调言论自由、民主程序，蔡英文却完全忘记初衷。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累计27起病例，7人病危。香港屯门医院接收了一名到过武汉市的肺炎患者，目前隔离治疗。香港媒体报道，网络流传屯门医院接收了一起肺炎病例，而且患者曾经造访过武汉市，不过不清楚与当地爆发的肺炎疫情有没有关系。香港医管局初步确认，这名病患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以及禽流感病毒检查结果呈现阴性。香港中文大学、城市大学和理工大学去年11月同时有反送中示威者占据，校园设施严重损坏。重灾区香港中文大学初步估计，维修费高达港币7000万，约合台币2亿6000万，费用由中文大学自行承担。校长段崇智告诉《星岛日报》，目前校内损毁情况大致清点完毕，75辆校车需要维修或者是重新购买，这部分的款项就要港币3000万，约合台币1亿1500万。《星岛日报》还报道，示威者占领和破坏的城市大学，初步估计损失高达1亿港币，相当于台币3亿8500万。由校方先垫付费用，日后再来决定要不要向政府成立的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求助。外送平台 Foodpanda 宣布，响应台北市外送平台业者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主动调整上万名外送员的保险内容，优于现行法规中的团体伤害保险。保险包含了意外事故、身故、失能或死亡，提升到最高200万，并且新增伤害医疗保险实支实付型，最高给付3万，以及伤害医疗保日险日额每天1000元。外送员保费全部由 Foodpanda 负担。2020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去年最强的亚洲货币泰铢今天突然重挫，对美元汇率下跌超过1%，盘中一度重贬了1.8%，来到30.226，创2007年来最大跌幅。 彭博社报道，泰铢急挫可能是受泰国央行干预，央行先前提到准备压制泰铢的强劲涨势，但也可能泰铢空头部位扩大。报道指出，泰铢2019年升值将近9%，但是泰国政府一直与市场抗衡，抑制泰铢涨幅。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03点，来到12100点，成交金额1409亿。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6点，218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9点，涨幅1.29%，30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20点，涨幅2.11%，106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0点，2841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232点。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即时讯息，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蓝屿、恒春半岛都可能出现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播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赵少康，25年来每次选举我都推荐费鸿泰，我可以很高兴地说我的推荐没有对不起选民。费鸿泰一直是全立法院最认真最正派的立委，公道自在人心。我想呢，人在做天在看，1月11号松山信义区的选民，请你送你的费鸿泰进立法院，再次为你服务。3号费鸿泰。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1月6号娃娃魏如萱。 生命本来就有脆弱，腐蚀生活的恐惧不应该。 下周飞碟快红星，张若凡。 已经结束的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郭书瑶。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哎嘿，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每到了下午的2点的时候，就是在考验我们的电脑的时候。 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今天1月2号星期四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开放今年2020年的愿赌服输大会，所以这个小时呢，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点播，也不是点播，许下你今年的愿望。那愿赌服输大会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打电话进来许愿，比如说在今年我想要假设上一次好了，他就说我要通过日文检定2级。然后如果我没有通过日文检定2级的话呢，你就自己做一个赌注，也许是那我就要打电话进来唱一首煎熬就之类的赌注，你自己想啦，就是能 push 你往目标前进的。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的愿赌服输大会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然后呢，这个今天许完愿望之后，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打电话给你，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因为呢，星期三放了一个假，就是元旦假期嘛， 一 月一号。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觉得，今天好像星期一哦。 有，刚刚有同事就这样讲。 对啊。Let's go everywhere。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现在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玛丽女神、广播女神已经讲了哦。我前几天就是偶然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以前的录音档，以前你还有另外一个称号，我还有另外给你一个称号， 什么啊？ 不是华人女单，是 TV Star。 好烂哦！ 我自己听到也笑了。 自己逗乐是不是？ 对，我们的广播女神华人女单啊，不，2020年不再讲华人女单这件事情。2020吴玛丽要谈恋爱，这是你的 哦。你现在是要控制我那个人生的路要往哪走？ 不是啊，这是你的愿赌服输啊。你的赌注是什么？ 我没有要赌这件事情啊。 为什么不赌？ 嗯， 你明明就已经发出宣言啦。嗯， 如果我觉得，如果你知道这个赌盘哦胜算不大的话，就不要赌 哦。 你应该知道什么该赌，什么不该赌， 知道自己的能力圈。 对啊，你干嘛就是被人家起哄起一下就赌一下？ 什么？ 你的那个愿就是我们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愿赌服输，那个愿望绝对是你。应该照理说，你努力就会达成、 哦，努力就可以达成。 对，当然你不能许说 我要中大乐透、哦、头彩。 对对 对、 嗯，这个太难了， 这个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啊。 啊、哦， 嗯， 类似什么样的愿望，就跟自己能力相关的愿望，只要譬如说我每天做5分钟的高抬腿什么之类的。 或是之前有人许下愿望说他也许想要多阅读，他一年要读几本书，他要戒烟的、戒酒的。当然最普通就是最常接到的就是要减肥的。 跟自己习惯相关的，你靠你自己可以做到的， 对， 不用旁人帮助你的。 是的，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在星期一的时候已经有人插队了 啊。 牛小姐插队， 是 她是我们今年第一个愿赌服输的，向她就是说她要去意大利罗马，而且是自助旅行，不是跟团，这是她的愿望。 是是， 然后她赌注没有创意，因为她那天看到有人说要请电台喝珍珠奶茶，所以她的赌注就是那如果我没有做到，我就请电台大家喝珍珠奶茶。 OK， 嗯， 0223639955 0223639955，来到了2020年，爱你爱你的这一年，1月2号，许下你今年的愿赌服输吧，许下你的今年愿望，以及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的赌注是什么。 你敢跟我们赌吗？ 2363-9955。谁在乎你迷你小世界，跌跌子跌蔓延，不管是真的假的，谁的想和我的明天，想和我的昨天，想和我的今天，想和我的每天。02-2363-9955，2020的愿赌服输。嗨，你好。喂。 Hello，Hello。 喂。 喂，你好。 请问你是？ 我是阿唐。 阿唐。 嘿。 2020，你的愿望是啥？ 2020的愿望，希望把工作换掉。 把工作换掉。 就换工作嘛。 对。 嗯，换工作就可以算吗，女神？ 那为什么现阶段你会觉得换工作这么的难呢？ 嗯，因为最近职缺比较少。 所以你一直想换就对了。 对啊，一直有在看，但都没有成功。 所以你只要有看到有缺的，哦，你还要应征上了，你才能辞职。 可这是不是不能只靠自己啊？这是不是有关系到别人啊？ 嗯。 所以这个愿望没有办法愿赌服输啊。那如果真的都一直没有出现你喜欢的工作怎么办？或者你一直都没有应征上怎么办？ 真的呢？ 对啊，这不是靠自己就可以做到的啊。 这跟要谈恋爱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啊，这需要一些，对啊，爱情跟工作很像的。 嗯。 好，那。 那 我请我同事跟你说， 我还要拖同事下水啊！同事来，同事你好， 又开车啦哈！ 同事在开车，好啦，那你们再见， 拜 拜。在下午的时候跟同事一起在车上，然后打电话进广播电台说， 你说他们要开进哪？ 没有，我是想说就是在同事旁边嚷嚷的说我要转职，这不是蛮奇妙的事情吗？ 他们buddy，他们超麻吉的啊。 在职场上防人之心还是要有一点吧。0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 Paper。 胡椒吗？ 对。 嗨，胡椒，你的2020愿望是？ 我只能许一个吗？ 我们先听听一个好不好？ 我想要在，等一下，我想要在2020年之前把我的书都看，就是我不想要在2020年结束之前有一本书是没看完，包括新买的书。 那你现在手边有多少本书呢？ 15。 目前有15本 ，OK。然后这些都还没看完，是不是？ 嗯，应该说看一半。 OK。15本其实不难啊。 所以今年要把这15本书全部看完。 对，然后我有可能还会再买新的。 所以你在2020年前，你要把书全部都看完。 对。 最低标就是15本看完，如果有新的。就是你新的也要看完， 对。 你的赌注是？ 如果没有达成的话，我就捐2000块到我流浪动物协会。 哦，捐给流浪动物协会，我觉得就算你没达成，你也不会怎么样啦。 被发现了， 你会觉得说哈，反正没关系啦，我就照顾动物，嗯。你要不要捐给你？你要不要捐给你讨厌的政党或讨厌的宗教？ 你有兄弟姐妹吗？ 捐给你讨厌的手足，是不是？ 对对对。 哇！你说给我妹妹啊？ 对啊，如果你没有做到，你要给你妹 2000块 啦。好，不是重点是你讨厌你妹吗？ 不讨厌， 对啊， 但 不讨厌，不讨厌啊， 想要平白无故给兄弟姐妹钱吧？ 那可是。我没做到，然后比如说我今天许了愿，我没做到，然后我要给我哥钱，我就觉得啊，没关系啊，哥，我给你， 哦， 对啊，啊，独生女不懂啦， 嗯， 那 血浓于水，血浓于水， 那我在加码好了， 嗯，哦，你在加码， 那我如果没有做到的话，我就一年不吃一枚小泡芙，嗯，因为我超喜欢的， 哦， 你说你。2021年就绝不吃一枚小泡芙。 等一下，他2021年的1月2号就打电话进来说：“我今年的愿望 是 我不吃，我不吃一枚小泡芙。”那不行嘛，不行嘛。好啦，你要捐2000块给流浪动物之家，是不是？好， 对， 电话不要挂断，我们抄写下来。2020年12月31号，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你。Darshan can I get you? Gotta think I'm feeling you. baby say the drama. I just really wanna put it on it. Hit it well, she wanna meet my mama. Think I really put the voodoo on her. I just really wanna hit it first. Now she leaving, made my stomach hurt. Hope she shaking, then she leave her purse. Come back, hit it, then she go to church. But let me get a little smoke break. Yeah.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No Regrets， 没有后悔，你的2020年想要活得不后悔 No Regrets 吗？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参加我们2020一年一度的愿赌服输大会。嗨，你好，收音机请先关掉，谢谢。 喂，你好， 你是？ 我是 Ashley。 Hi Ashley， 你的2020新计划是？ 减肥成功。 减肥要减多少公斤呢？ 我要减五公斤，我男朋友要减20公斤。 啊，没有要管 你 男朋 友， 你管你自己就好。五公斤， 我要减五公斤。 好的，你要从几公斤减到几公斤？ 我要讲我几公斤哦。 哦，你不想讲是不是？ 对。 好，那你要减五公斤就对了。 对。 但我们要知道一个基准点啊。但我们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减到五公斤？ 反正大家不知道你是谁，报个身高体重 就减五公斤就变 model 这样的。 你说你减五公斤可以变 model， 嘿 ，OK， 听起来是蛮容易达成的啊。 对啊， 很难达成呢。我减了20年了。 啊，你减20年， 那 这五公斤要减20年， 那你应该就是一天到晚嚷嚷要减肥那种人吧？ 对啊， 这啊对啊。 那你觉得你年底的时候会减你年初几公斤吗？ 我好像复胖3公斤吧。 不是，我意思是说到今年年底你说要减五公斤，你会跟我忘记你1月2号你是几公斤？ 不会啊，因为我 你确定？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很随随便便打电话进来，你是想要刁你男朋友，想要逼他减20公斤而已哦。你不这个愿望根本不是真的。 你们怎么知道他在我旁边？ 发现了，你不要把我们这神圣的殿堂随便乱弄， 不要打来打情骂俏，再见。 无聊哎， 拜拜。 两个双双发福啦，两个人一个胖5公斤，一个胖20公斤。你们都不会是 model， 你们都是凡人的胖子。 好冷哦。 你们是要去哪里玩？ 我们要去，要回家。 好啦， 刚吃饱火锅。 当然，你看注定是个胖子。 好啦好啦，再见再见， 拜拜啦。 02-2363-9955，嗨，你好。 嗨 嗨，你是？ 台北鸭子。 嗨鸭子，鸭子，你2020的新年愿望是？ 我想要存钱。 OK， 存钱，然后存多少钱？ 12万好了，这样平均一个月要挤出1万。 好，一年1万，2020要存到12万。Very good， 因为我很败家，我真的就是月光。 一个月1万块，这是有可能达成的吗？对 不 对？不 可能， 不可能吗？ 还是缩短好了，1个月5000。 啊，因为5000马上变6万，差好多。 等等，你先啊，也不能问太细你的薪资或什么的。你真的觉得你花光是因为你太爱乱买吗？还是其实你的收入跟你的支出本来就有点很紧了？ 嗯，哦，我一个月差不多4万多啊。 嗯哼， 嗯，但是我有小孩。 哦 ，OK， 对。然后又加自己就是很爱，现在网络很方便，秀一下刷卡就出去了。 好，所以4万多，如果不秀一下就出去的话，是可以存到1万的吧？是吧？ 对，应该，对啊，就很难啊。 好， 应该是说我如果秀一下出去的话，我还可以存到5000。 OK， 那这就没有 就 没有挑战性了嘛？ 就是不要。就是要克制自己的物欲嘛，其实 对， 所以你应该是要一年存12万才对。 哦，是，对。 OK，一年12万，你的赌注是？你的赌注是？ 赌注那今天是鸡排跟蒸奶。 又鸡排蒸奶。 你说请飞碟电台 可以吗？把你们都养肥。 真的哎， 又鸡排跟蒸奶，好，你要请几？你确定？ 就不同天啊，又不是一堆人要请吗？ 可是你看，你要。请鸡排跟蒸奶，这是花钱， 又让你的钱秀出去。 这跟你的目标是抵触的事情，欸，你应该要许一个不花钱的惩罚。 那有什么是不花钱的处罚？好像就花钱才会心痛啊，好像。可是我本来就很败家，所以我也不太会心痛。 对嘛？就不行这样嘛？ 钱流出去对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欸， 那有什么处罚？ 处罚，譬如说打电话进来唱国歌啊之类的啊，打电话进来大喊中华民国万岁啊之类的啊。 好，那就这个。 你说大喊中华民国万岁哦？ 对。 等一下，你现在是在公司吗？ 对啊。 所以公司旁边有人吗？ 没人啊。 啊，不行啊，要有人啊。要有人啊。 哦。 所以唱歌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不是啊，当然又不认识我。 哎呦，这个人很皮哦，什么都不害怕、哦。 哎、 欸， 真的是没什么可以吓得了你。 哎呦， 对啊，所以，对啊， 你就是无要无劲的嘞。 那还有什么处罚？ 还要帮你想处罚，还蛮难的。 对啊，又不让我花钱。嗯， 不想让你 捐款，捐款， 捐款也是花钱，不行啊。对啊， 嗯，对， 不如。把你的网拍账号删掉怎么样？ 哦，哎、欸，网拍 可 以、哦、可 是网拍账号，你是指什么的账号？ 你现在都用什么买东西？ 虾皮啊。 把虾皮移除。 你是说 App 整个移掉？ 呀呀呀呀呀！ 然后我隔年再加回来。 啊哈！ 隔年？你说我们12月31打给你，你删除， 然后你1月1号又加回来？ 不行啦！ 你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吗？ 啊、哦，好哦， 所以 可以哦， 所以我们会跟你 好，至少从新年到农历年期间，农历年过后你才可以再回来。 嗯，我很多呢，所以是所有都要删。 你还有什么平台？ 还有什么？ 奇摩啊， 好删、嗯。还有嘞？ 还有乐天啊， 你都会买好 山？乐天、某某、PC、 对对对对对， 虾皮 都有 这些、 啊、对对对、 嗯。不如我们就是哎，也不能。应该要视讯，然后看你把它删掉。 没有，它删掉其实再载回来就好了，因为那些都在啊。 好，那就是一直到农历年之前，你要把所有的平台全部删掉。 好， 那年后你再考虑你要不要载回来。 好， 好，电话不要挂断。 12万对不对？ 12万，12万。 好。 好 好 电话不要挂哦。 그만물어구입쳐해서기대해서보여줘내잠에선발나는그사장들하고밥먹고다했어나 Yeah fucking let it fall 먹고쳐이중이병다모여서물이죠싹다우리편우리편 Hey 걸음종성이의 Panasonic CDP 그게나의시발점그리고나의 City Shit 이답해서사입은 Sean John 과의 Confake 빌려신어 Timberland 대회나가서상을 Yeah 그래 No way out 듣고범생Out, thought about Rapping for my life 혹시기억하니잡지 Bounce 멈추지않기로왜어떤일이닥쳐도 They say 한국에서 Hip Hop That's impossible 그래어쩌면우리가나라바꾼걸지도몰라때로나조차도놀라 Poppy Champagne Like Cola 보나마나우리공연은 Solo Yeah 빈스카라신인때부터난 Rap 겨보기꼬레바로돌아댕겨전마도인정해 Hip Hop is with me Yeah 면입법이너무좋아중2병 Motherfucking Trendset I'm on a jump우린몸도찍어버려특이점뭔가역한것같은데후기점난이밥이너무좋아죽이병 Motherfucking Trendset I'm on a jump정상을향한너의독주휘바람후후너희가힙합을아느냐우와지가가나크지않아야오미공산당머니싹다긁어낸돈의국경이어디서영따급따고과골따고전용기타고샴페인따고감히너가나랑사귈라고돈은있어시간없어내가원하는건한예술 Money man money man money man money man 난돈짓는 Watch me yeah, yeah. Watch me 난아냐 rockstar 힙합이짜야 You like king 의작은98년도 club 두팍 MCKS 와 Freak 아정팔도 K.I. 우타 Simon fucking Dominic 과정기석인영원한투톱끝도없는자식감은힙합을하고나서부터기억나니검은소리 black 사마못가본 master plan DJ funk master flex 난공허인 rappers 장전중출신의힙합 weirdo 한길만끝까지판단다고보여주잖아성공의 tutorialdo 나도쉽게벌어 six figures 난 랩 얼굴 다 잘하니까 하지만 그 새끼들과 비교 내 다음 앨범 제목 미리 여기서 spoil HUCK 다들 빨아제길 준비하시고 난 힙합이 너무 좋아 중2병 Motherfucking trendset 은 문의점 우리 먼저 찍어버려 특이점뭔가약한것같은데후기좀 답이 너무 좋아 주위병 Motherfucking trendsetter 무리점 우리 먼저 찍어버려 트리점 역시 샤우팅을 해야 존나 후기죠 중2병은 정말 엄청나 우리 부모님은 그때 걱정 많았었고 랩네임 위치하게 검은 나였지만 사랑구 실자를 멋쩡하게 원투 돕자 둘이 돕자 셋이 돕자 가수처럼 다 모였다 원래 본 힙합도 바이프로가 오히려 나를 당당하게 만들었잖아 고집대 반에서 고치를 해 다니쌤이 따로 불러 알려주셨네 19분은 수업을 자빠진다고 해도 너 출석해도 접속할 그 모양이네 수능 때나 수리형은 따지고 그렇다고 난 불량하지도 않았어 얼음을 안 들었던 나는 반칙한 근데 힙합이 내 인생을 바꿨어 내 머스치에 자뻑뻑 누군 재수 없다 내 모쩔 쌍중치들은 니네 엿먹어 생기대로 살아 더 나 멋져 내 기분 마치 롤러코스터 나이 먹어도 병이 다시 또 오죠 정말 나는 팝이래야 너무 좋아 중2병 Word 마테네 史上最卖座动画电影 冰雪奇缘2 电影原声带 Into the神曲《Let It Go》原班人马，艾莎、安娜、雪宝全员回归，收录电影主题曲《Into the Unknown》。格莱美巨星凯西·马斯·格雷弗、迪斯可列三、极光少女欧若拉等共同现身。 Every day it'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ves to go? 《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呼唤奥入赖西的绝美冰瀑，寻觅八甲田山的震撼树冰，冬季限定暖炉列车，复古情怀赏银白雪国。长荣航空十一月起每周五班直飞日本青森，请洽各大旅行社。初めて雪の旅、青森にて。 大家好，我是新党王秉忠。这次选举，您会拿到一张政党票，政党票请您投给七号新党。新党的不分区立委名单由街壁战神邱毅领军，还有我青年战将王秉忠，让老少战将一起进国会。政党票请投七号新党。 人可以几周不进食，但只要两三天不喝水就可能死亡。遭逢急难的家庭就像极度口渴却无水可喝的人，您的捐款就是让他们能活下去的一杯凉水。我是夏家璐，请捐款支持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给口渴的人一杯凉水，让他们能勇敢走下去。请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1919要救要救。 我是苏庆华教授，研究真菌及微生物超过40年，明白最好的食品来自于天然少添加，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拥护健康。 森元气国际专利认证，帮您补充体力与元气，快上品育方官网与门市预购0800-000-262。 我是娃娃魏如萱， 飞碟 Network 2:35，今天的应该说是今年度的2020年的愿赌服输大会。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我是华山山下智久。 华山下智久。 对，马克玛丽好。 你好。 你的2020愿望是？ 我希望至少学一种程式语言。 至少学一种程式语言。 对 ，Python 或是网页前端之类的。 那你现在就选一个吧，你要 Python 还是网页前端？ 现在就要选吗？ 吓 到。 你现在选完以后，你今天就已经可以开始去做了。我帮你选啦 ，Python 好了。 好啊， 好。 Python 怎么拼啊 ？Python。 对。 那我可以许第二个吗？ 好， 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难量化，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和别人用英文自在的对话。 所以就是12月31号的时候，你要跟欧马克进行3分钟的英文 conversation。 不搞我啊，lady！ 你就只是跟他聊天而已啊 ，talk talk talk。 OK， 可是这样在广播上是感觉会蛮紧张的。 有时候广播会加成，是不是？ 对，会。 可是没有，就像刚刚那个鸭子的态度啊，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看得到你。 好啊，好，没问题。 如果你觉得害羞，顶多你躲到公司的厕所去。 抖到，你刚刚是抖到， 抖 到公司的厕所， 抖到公司的厕所跟他英文会话。 Okay. 所以你的愿望是至少学什么 Python 哦， 程式语言， 然后再加上跟欧马克进行3分钟的英文对话。 好啊， 那个对，那对话不能只是 Yes。Oh, no, fine, right, right, yeah. 不会，不 是这样子的哦。 OK, 好，没问题。 好， 嗯，那赌注的话，我想跟马克讨论看，就是2021年的马克读书会的书单，就是、就是我可以帮我买6本书，都我付钱。 你要买6本书， 对， 然后你付钱， 对，没问题的。 但我不想要寄送啊，我也不知道要送给谁啊。 是啊，就是送到飞碟电台，就是你要看的书。 哦，你说我要看的书，你帮我付钱、哦？ 对对对。 那我现在看书都不用钱啊？ 哦，真的、 啊？ 那我和朋友公布这段录音档。 嘿、 哦，对。 哦，你的赌注就是我公布了，就是我都没有做到，所以我公布，然后你们可以耻笑我这样子。 对，没错。嗯， 公布这段录音档 好像可以哦。嗯， 你有朋友吗？ 有。 我先确定一下嘛，不然根本没朋友，这又不成立啊。 有，嗯嗯。 好 好的， 可以， 嗯， 那华山下智久，你电话不要挂，稍等我一下、哦、 好，我想说一下，就是昨天有遇到马克，我觉得马克本人还蛮高蛮帅的， 还蛮高蛮帅的。你在哪里遇到他？ 这可以公布吗？ 是不是一些 在忠孝复兴、 哦、 他们准备吃晚餐，有点不好意思打扰这样。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OK、 好的， 好， 拜拜， 谢谢，拜拜。 电话不要断啊、 哦！电话不要断， 没问题。 断，你跟他说电话不要断，抖抖气厕所跟电话不要断。 02236399550223639955 2020愿赌服输。您好，哎喂， 你好， 我是台北的小 J。 小 J， 小 J 的愿望是 赶快交女朋友，赶快结婚。 这个不行 啦、啊、你没有办法、啊、 你靠自己没办法，你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愿赌服输不是这一种的、 啊，对吗？ 因为你交女朋友，这 交女朋友有50%不在你身上啊！你就算自己尽到了100%的努力，你也才做到50%而已啊。 是哦。 对啊。 是哦。原来是这样子、 啊。那我们还是一样，祝你2020年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对象。 希望听到你的好消息回报。 啊、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 是华仔， 嗨， 华 仔，新年愿望， 新年愿望达到100万股， 一百万股是什么？ 我玩一个游戏，我们要累积 啊 股数 啊， 然后这个股数要累积到100万股。 这个游戏到2020年12月31号，它还会在吗？ 它会一直走下去，会一直玩下去。 一百万股，所以这个是游戏里面的东西，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游戏啊？ 就像游戏积分一样的道理吗？ 对，一个理财游戏。 哦，一个理财游戏，你要做到100万股。 对，或累积100，我分享100个人。 哦，累积分享给100个人这个游戏。 这两个目标，如果其中一个到达， 这对人生是一个好的前进吗？ 真的，这是一个好的前进， 是吗？ 你不可以骗我们俩不了解游戏就这样哦。 还是这是 没有你们两个那么厉害， 某一种诈骗 app 之类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不是，这个有逻辑性的。 哎呦， 这个我们研究了好几年了。 啊， 对对对对。 那我就写游戏达到一百万股，跟分享给一几个人？ 一百个人 。 哇塞！ 对， 两个其中之一嘛，对不对？ 对对对，两个其中之一。 OK， 那你的赌注是？ 赌注如果没达到的话，就 删掉这个游戏。 就乐捐给慈善团体， 乐捐多少？ 6660块， 6666块， 对对对， 6666给哪一个慈善团体？ 任何一个都可以， 任何一个，我指定。 所以就12月31号马克指定。 好啊 ，OK OK， 好，电话不要挂断。 Okay. 好， 什么游戏？ 对呀、啊， 觉得不单纯啊。 对啊，这是让人家好好慌的一个愿赌服输啊。 2:4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现在正在接电话是玛丽。你2020年有什么什么什么？他挂掉了， 他忘记，可能忘记要先不要挂，因为还没留他电话。 What？ 等他请哇塞，再等他进来喽。 What？喂，你好，嗨， 嗨， 你是？ 我是台北的 Kevin。 Kevin， 你的2020愿望是？ 我要把台场的初钢买回来。 什么？把台场的什么？ 初代钢弹买回台湾。 把台场初代钢弹买回台湾。 准备1:1的钢弹。 1:1的钢弹？ 这个怎么？这个要怎么买？ 我们就跟日本创通的公司一起谈这个合作案。对，那我们现在就是目标，因为我很年轻，所以很多长辈不看好这个案子。那我很努力要把这个初代钢弹买回台湾。 那买回台湾以后，你要放在哪里呢？ 哦，就是有可能会跟一些百货公司或者是游乐园谈合作案，这样。这其实是一个单方面的一个合作案。 好好好， 对啊。那我觉得至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这个梦想很大。 是。 对，这愿望也很大。 好，2020要做到这件事情。 对，因为我已经努力了2年了， 有 一定要完成。 有成的话，我们就会在台湾的某一个地方看到他。 看到，对，就会看到他了。 好 ，Kevin， 你的赌注是？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我就将我的所有的玩具，现值大概250多万的玩具全部兑现之后，然后捐给那个台北的关爱之家。 这太大了吧！ 就是这一件事，在2020没有达成的话，我此生再也不玩玩具了。 对，我就把我所有的玩具，包含所有的那个哈特里的钢铁人啊，还有那个像一些海贼王的 POV 这些，反正所有的收藏、所有的玩具全部兑现。 我的天哪、啊！ 这真的赌很大哎、欸。 对啊， 你的爸妈说不定反而还有点希望你不要赢这样子，希望你可以从此不再玩具。 我老婆说你的玩具都放在仓库，已经堆到 太多了， 不能再堆了。 所以说，你说你的玩具跟公仔出估大概可以兑换成250万。 哇哦， 对，是啊。 好的，好的，电话请不要挂断哦。 好， 没问题，我们等一下。mắt em tại đôi kim tiền người mang đến bao diệu kỳ từ sâu trái tim vào tâm trí anh như đại dương ngàn dòng đánh điều anh sắp cho em nghe còn như em đang nghĩ với nhau đêm nay quên hết đi mình sẽ cố lấy nhau si mê tan trong chỉ còn chỉ ta và những mong thôi nghe sự bá thời tiết thì anh thấy hơi lo giờ nếp sau lại có mặt trời chiều soi ta thoát như màu đồ của hẹn khác tay vai say nọ em chính là người mà anh chờ baby cao cao cao xem chân anh trao đảo vì say nắng hay say em cảm giấc này vẫn chưa thể đặt tên. Baby đã tan vì nóng, còn anh tan chảy vì em. Gió xoay trong tròng, còn anh quay cuồng cũng vì em. Anh là đôi khiến trong tay anh như dã rời. Anh như điên lên khi em vung đôi mơ em mỉm cười. Không có thể dừng lại khi con tim bao quanh cả lý trí. Em đưa xong dâng chào, mắt tôi như ngọt ngào. Oh. Em mang thương mất khi nên chẳng cần thức dậy. Baby nếu là sai như thế nào là đúng đây. Hot như màu đồ của khách khác, tay phải say nào. Em chính là người mà anh chờ, baby cao cao cao. Say sưa quên hết bao ưu phiền, hoa và giấc mong cho yêu thương này vút bay. Anh chỉ muốn thời gian như ngừng lại mai. Tiếng nhạc giữa anh đèn bừng sáng lên, ta cùng say sưa quên hết bao ưu phiền, hoa và giấc mong cho yêu thương này vút bay. We're so cool, baby, you hold my mind. 今天呢是2020年的1月2号，我们今天的今年度的愿赌服输呢，目前累积了几位的勇者呢？ 六位。嗯， 好。我觉得现在人不太打电话有个好处，遗失了以后，只要你愿意，很快就可以打电话进来被我们接到。华仔，我们重新 connect， 重新连线， 很稳定，很稳定。 那我们请TV Star 来帮我们讲一下2020年的12月31号我们会call out给哪六个人，跟他们讨什么债。 这六位你们准备好了吗？台北的牛小姐，你要自助旅行去意大利罗马，然后没有成功的话就要请电台喝珍珠奶茶。还有 Paper 呢， 几份有讲吗？ 他没讲，他就请电台的人。 我记得那一天他说他要讲100份，然后 我 说我们电台没那么多人， 反正电台成员这样子。 好 好， 就看当天有谁上班。 对，像上次就很少人上班。第二位呢是 Pepper， 那他有说他不太确定手边的书是不是15本，他是初估15本。 OK， 但目标是新的一年要把手边这10几本书全部看完。 好， 如果没有成功的话，他要捐2000给流浪动物协会，加上他在新的一年2021年不吃一枚小泡芙了。这我不行。 第二个太重了吧？不太可能吧？ 那就是你有没有道德？ 这是良心问题。 啊、嗯。第三呢是台北的鸭子，目标是在新的一年要存12万。 OK，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他要删除他所有的网拍平台账号，至少到农历年前都不能加回来。还有是华山下智久，至少学会 Python， 然后以及在年底的时候要跟欧马克进行3分钟的英文对话。如果 为什么把我拖进去啊？ 难道是跟我英文 conversation 吗？ 也可以啊。 Hello。拜就没啦、 啊？不会啊，也是可以的啊。Hello， 围裙被油喷到，哎喷哎喷，我只能这个啊。然后万一没有成功的话，他就要公布他这段录音档给他的朋友听，让他的朋友耻笑他。 嗯、好， 哇宅呢？他说他今年他的游戏要达到100万股、嗯，或者是要分享给100个人。 嗯， 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呢，他在年底的时候会乐捐6666元，到时候呢，请马克来指定乐捐的单位。 OK。 那最后一名呢是台北的 Kevin， 他要去台场，他的案子已经很多年了，今年一定要成功把初代的钢弹给买回来台湾。 嗯嗯嗯、 那这个梦想目标没有达成的话，他决定要把他身边他家 所有的玩具收藏 全部兑现捐出、嗯、你以为兑现是2000、6000、10000吗？他说大概有250万。哇， 这就是我们2020年的愿赌服输。各位，我们12月31号见啦。哎，我来看一下12月31号、 你们要记得你们换电话要来打来电台的柜台，让我们知道你换电话呢，不然就是像上次那个谁，宁波的号码是空号， 真的。12月31号一样是星期四哦，一样是今天 哦。 好，我们就敬请期待2020这六位愿赌服输的勇者啦。

情如期而遇，你给予的指引风如山之意，我始终会相信，就算望穿长空，历千纵万劫 Suzuki， 再大的生意 carry 全都装得下，再重超有力，会跑更会省油钱，再大的梦想做回家，本月赏车送独家好礼，快到全台展间鉴赏 Suzuki。 爱在台湾发生， 在台湾仍有许多个弱势家庭的孩子因为环境贫困而面临饥饿的问题。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安德烈慈善协会正在为5000个受助的孩子募集常温保存的年菜食物箱。每一箱年菜是受助家庭在农历年前最期待的礼物。这份爱的礼物非常需要您的支持，帮助弱势的孩子和家人一起度过温暖的农历新年。欢迎您到安德烈慈善协会的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了解相关详情，或拨打爱心专线02-2290-2248，02-2290-2248。 我是安德烈慈善协会执行长罗少和。年菜食物箱的募集活动需要您的支持，您的爱心无论多少，都将成为弱势儿童的帮助，带给他们温暖，让爱在台湾发生。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参谋总长沈一鸣上将确定在上午的直升机空难中罹难，当时机上13人，5人生还，8人死亡。罹难的除了沈一鸣上将，还有政战局副局长余清文少将、情报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洪鸿军少将、参谋黄胜航少校、正驾驶叶建仪中校、副驾驶刘振富上尉、机工长许洪斌士官长、国防部总士官长韩正宏、空军司令熊厚基上将提到获救的5人。 这5位获救的同仁呢，第一位是我们座机室的防支处处长刘孝堂少将，第二位是我们座机室周希莹中校，第3位是军文社的陈运竹，第4位是后事室次长黄佑明中将，第5位是这个通事室次长曹建平中将，其他8位同仁都罹难。 空军这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上午7:45从松山机场起飞，目的地为宜兰县苏澳镇的中正军港，主要是在农历春节之前卫冕官兵。但是直升机光点却在8:07从雷达上消失，最后位置是在乌来区统后溪溪谷。军方上午一直强调直升机迫降，但是从现场照片来看，直升机应该是从高处坠落，机体严重扭曲变形，已经成了废铁。机上13人，只有5人生还，伤势不明。新北市一名马姓女子去年11月8号在脸书贴文，蔡英文总统带她家的猫去看医生，大概100人陪同。调查局新北市调查处认定假消息，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送法院裁处。士林地方法院简易庭今天认定维续行为时间到移送法院时间已经超过2个月，裁定不罚。法官认为警方移送指出马姓民众去年11月8号张贴文章，但警方报告单记载马姓民众去年10月11号贴文，经过调查，11月8号实际上是民众到调查局制作笔录的时间。本案淡水分局移送到士林地院的时间为12月16号，距离实际贴文日期10月11号超过2个月。依照规定，不得送法院裁处，予之不罚，全案还可抗告。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了最新劳动基金投资绩效，截至108年11月，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4127亿，收益率10.32%，单月收益增长了288亿，整体规模达到4兆2765亿，其中劳退新制累计赚了2312亿，以所有劳退新制开户数1180万户来计算，平均每个账户可以分得19597元。也是史上最高。劳保基金去年收支逆差到9月大约201亿，但是基金投资收益累积到11月达到了785亿，渴望弥平去年收支短处。另外，卫福部委托管理的国民年金保险基金规模来到了3632亿，收益数339.7亿，收益率10.52%。劳动部今天公布最新大量解雇统计件数和人数，去年1月到11月大量解雇总件数189件，解雇人数15045人，人数为7年来新高。劳动部指出，个别事业单位华映解雇4400人最多，茂迪解雇916人，中联货运解雇了915人。华映为公司财务困难，茂迪是受全球太阳能生产过剩冲击，中联货运为营运方向改变。扣除这3家公司，整体解雇人数趋势没有异常。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2点，跌幅1.02%，成为217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4点，涨幅1.13%，30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03点，涨幅1.96%，1063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13点，涨幅1.11%，2850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2点，324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03点，12100点，成交金额1409亿。中央气象局发布了长浪及时讯息，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地区都可能出现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忙了一整年，辛苦了，该让自己休息一下。爱车也辛苦了。 SUN 汽车保修联盟提醒您，趁岁末陪他回厂进检。 SUN 鼠年回娘家，除旧布新迎新春，进厂消费就想免费进检，消费满5888还能月月抽 UV 除螨吸尘器，指定 SUN 保养套餐再送新春好礼哦。 实在就是 SUN。 大家好，我是中正万华区立委候选人3号林玉芳。这4年来，台湾的经济非常差，民进党却吃饱饱，大家都委屈了。让我们一起来做改变，让台湾更公平、更美好。 请支持三号专业用心的林玉芳。林玉芳，谢谢您。 拜年，赖来赖去，却来却去，就是你不来，我不去。哎， 新年来， 你不仅人来，你还带新年来。 贴图拜年，不如贴心见面。 新年来，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在现场有一位 VIP， 有一位来宾来到现场。我先说，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我们的 VIP 是纪怡玲， 不好说。大家好，我是 Kirky 纪怡玲。 好，纪怡玲呢带来她的首张创作专辑。那一开始我没有放任何的音乐，是因为我拿到这张专辑以后， 很小气。 什么意思？ 不让人家就是看仔细啊，一片空白， 有三个字啦， 就是只有三个字。那就想看曲目，想说那 说它的封底是不是？ 对，然后我还这样，就是你知道自以为有 想会透光呢。 对，后来发现， 有什么密码？没有，因为就是拿到以后会觉得说，哎、欸，这个好像是有顺序的，我是不是不要随便放呢？我是要从第一首开始这样放下去呢？这样子。 对，我现在曲序我发现还不是一二三四五，它是时间，所以就很多人拿到说这到底我该怎么听？对，所以我跟大家说就是按时服药就对，就几点听哪一首歌就对。 所以我八点听完这首歌，即使这首歌只有四分钟，我要到九点才能听第二首歌。 不是，是要重复这首歌，重复到十点。 谜底解开， 原来如此。 发行了这个人的首张专辑，那一开始就先跟我们讲讲这个，我们一拿到专辑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你是从八点开始，然后一直到凌晨五点。 这两个原因，一个是就是这张专辑我觉得比较适合在夜晚聆听，然后我自己也是一个夜猫子，所以八点到五点其实我很活跃，也是我平常写歌的时间。那会把纪怡玲这首主打放在零点零零分，是因为它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所以就有点像是你和每一个感情的结束呢，也是期待下一段再开始这样子，就把它放在零点零零分，然后往上往下做延伸。 哦，好，所以这就是你的专辑的主打歌，也是专辑同名的作品。 对，然后也跟我名字快要同名了， 就变得很好记， 就是纪怡玲的纪怡玲啊。 对，因为原本可能你说你叫 Kirky 纪怡玲，然后纪怡玲，可是如果有一首歌叫纪怡玲的话，就是这个你知道帮助学习法，帮助记忆法 是没有错。 纪怡玲，好，那以这个午夜十二点为切分上半部跟下半部，那为什么你在专辑后面要就是搞这些神秘，搞像密码一样呢？这个是有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吗？ 有人以为是摩斯密码，还在那边点点点，就其实不是。 我还想拿钱币去刮那个圈圈、 但是真的有地方可以刮，里面有，等一下跟你们介绍。哎呦，真的有刮刮的， 那个是真的可以刮的。 是里面你把它抽出来，然后每一个在歌名的地方全部是银色的。 对啊， 那是可以刮，那是刮刮乐。 因为我还用指头摸了一下，我就不 太可以， 因为如果不能刮的东西，你硬刮它，那个纸就会坏掉。 就破掉啊，对啊。 可是可以刮的，你就是刮一刮，可能还有一千万出现那一种。 啊，有一千万，太夸张了吧？ 没有，会有歌名了。当初为什么要把每一个歌名都藏起来？其实是因为会希望大家仔细听完之后再看这首歌歌名是什么，有点像是你不要预设任何立场啊，其实也是记忆归零的一种。 是真的，因为有时候你看到了歌名，就会猜想说，哦，这首歌应该是什么故事吧？ 对。 然后，尤其对 DJ 来说，常常有时候我们根本不太了解歌的实际上的故事内容是什么，我们会就以就是歌名来做串接，或是就自己脑补出一个故事来。我们今天就从，因为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没有办法，但我们就假装现在是晚上八点钟吧。 在晚上八点钟，纪忆玲要给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Superhero。 然后他在歌词本里面呢，先讲一下专辑的设计啊，这个设计呢像是一个档案夹一样， 对 不对？所以 在写记忆岭这首歌的时候，讲说是把记忆一层一层的藏在脑海里头，所以很像是你把它分类归档，一层一层的收到文件夹，所以会把这张专辑做得很像是一个 file 夹这样。 哇，你有看福尔摩斯吗？心灵档案，对对 ，Mind Palace， 然后就找那个档案，找到了，然后刚刚说到那个它的封底，其实的那一些很像刮刮乐的东西，它其实是用字元来算的，就跟你在档案里面的，它也是。那些银色可以刮刮乐的部分，其实跟风景是合在一起的。 对，没有错。 那就是 super， 就是，其实就是歌名嘛。对， 就是看几个资源就放，就会有几个圈圈。 OK， 我们刚刚听完的是 superhero， 虽然已经过了，但跟我们讲一下 superhero 吧。 好 ，superhero 这首歌是一个大胆示爱的歌，然后呢，里面就是说我丢球给你，然后希望你可以当你的回应，然后请你成为我的超级英雄，把我从过去那些大大小小的困境拯救出来。嗯，是一种就是大声求爱的歌。 所以你是大声求爱的人吗？ 我完全不是，但是我是会那种就是做小小的暗示，然后希望对方接到，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是接到的话，他才会是懂得我的人，然后我们再互相做交流。 但你知道你很难懂吗？ 为什么？ 因为 水瓶座吗？ 对啊， 水瓶座 都知道， 没关系啊，可。 你自己就知道你是外星人啊！ 我知道， 对啊， 就是你可能觉得你丢的很大胆，已经丢很多了，但也许对对方来说，他根本就没有 get 到你在丢东西。 有啊，有时候我会就是讲说自己以为很酸的话，然后朋友都会说你干嘛称赞我？他就觉得他真的被我称赞，然后不是我在酸你，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过去的暗示都有错误？我觉得 有， 应该会， 嗯。 好吧，我改进。那我下次我直接放这首歌给他听好了， 蛮不错的。 他如果听了没感觉，我就问说：“哦，那你觉得我歌好听吗？”就当没事。 然后呢，紧接着 Superhero 就是一首歌，叫做《说爱我》 哦。说爱我是一个很甜蜜那种，就是热恋期。然后热恋期不是有时候会撒娇或者做一些任性的事情哦，就把那种情绪全部写到这首歌里头。 我有个问题，就是我看不是你单身蛮久了吗？那这些就是你知道，我要丢直球跟哦热恋， 我幻想恋爱， 就我有很多小剧场，其实。 为你蹦蹦跳的心，那刚刚已经说到，传说单身很久是多久呢？ 就太久，久到我自己算不出来。 哎，你坐你旁边右手边这一位， 因为我有那个 Google 到他上一次有讲说他单身几年，所以我完全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哦，你右手边这位呢？华人界的 单身始祖 翘楚啦， 单身翘楚，他叫华人女单，他单身已经十年。 华人女单你好， 反应也太快了吧！ 哇，敬佩敬佩，一起一起， 应该你应该是没有这么久吧？ 我真的是久到自己算不出来，因为后来就是我会喜欢，我其实很懒得出门，我是很宅的人，我会宁可在家里面看 Netflix 跟陪我的猫，然后我也不想出门，就是 social 或什么的。 人类好像只要有 Netflix 跟猫，好像就真的不会 出门，就真的够了， 然后有 Uber Eats。 哦，真的就完全不用出去，只要手机跟那个电脑就可以活。而且我真的太爱我的猫，像这首歌里面。刚那首歌里面有一句是撒起娇像一只猫，是因为我猫太爱撒娇了。然后我里面还偷偷有录了一句猫叫的声音，是我自己学猫。你如果就是放很大声听那个撒起娇像一只猫，后面听到喵的一声。 哦， 对，我说在录音室里面就狂学我的喵叫。然后还有朋友听到这首歌，他就放很大声，他说他的猫在回应我， 会回应， 会回应。就真的有猫万事足。不能轻易跨越跋涉的领域，困在领悟，偷偷。 对。 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是新的一年2020年的1月2号，新年我们的第一位特别来宾就是让记忆归零的 纪怡玲。 嗨，大家好，我是 Kirky 纪怡玲， 带来他的首张创作专辑。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都是用什么东西创作的吧？ 好，我平常写歌的时候，大部分是抱吉他，但是也有很多。在生活的片刻我就会自己有旋律出来，像我有一首歌是在吹头发的时候写的，然后有很多是在洗澡的时候或是半夜睡不着觉忽然醒来的时候写，都是这种时刻。然后我写歌方式是手机直接把它录下来， 有哼这样， 就哼，所以常常走在路上忽然有灵感，然后我以前还会就是小声的躲到旁边录， 现在 已经就进入一个 大喇喇， 对，就无旁人那种境界， 零的领域， 拿起来就开始那边哼，大声哼。 哎、欸，他真的可以叫零的领域哎、欸 啊，对啊，你不要那么中二好不好？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觉得听起来好像是很有一回事的样子。 对， 而且因为你们都肃然起敬，我就好好啊， 殊不知就是两个很宅的人，很中二的人而已。 好，今天我们一起就是跟纪怡玲一起进入零的领域，他的领域。然后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呢，我们想要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跟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你说这首《偏安》吗？它是来自一个真实故事。 哦， 但是我学妹先说好，我不是我学妹，我 学妹真的有学妹， 真的有学妹。对，她就是 先承认你就是你学妹。 我不是，就她遇到一段很不对等的感情，然后在里面就是有点像打仗一样节节败退，然后最后活在自己一个美好的幻想世界。然后她也不敢开口问对方说：“哎，你到底爱不爱我，或是我们什么关系？”这样，因为她觉得问了可能会得到她不想要的答案。然后我就用当时南宋偏安的故事来比喻这个他的感情状态，就写了这首偏安。然后其实是我第一首比较完整的创作。然后在今年决定要收到专辑之后呢，我再帮他加上一段全新的段落。那段落里面就帮当年的他很大声的问对方说：“ 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对，对你我到底是什么？” 天 哪！那他后来问了吗？ 到底是什么？ 他好像一直都没有。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他应该中间已经有离开，因为我们后来毕业之后就 没 有再联系。 哦， 没有联络了。但我希望他已经。走出来了， 应该把这首歌给他 啊。我等一下去私讯他。 对啊， 我怕他会哭得太惨，因为好多人听完都说，就是他们什么感情中遇到的事情。 但你自己身为一个外星人，就是当别人觉得，就当你自己觉得有点不对劲的时候，虽然你是不敢丢直球告白的，但你会去问对方说：“啊，我们现在到底是怎样吗？”

心中彻底抹去，把那些好的坏的轻轻遮起，藏进回忆皱褶里。飞的念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就爱电影 UFO， 纪灵就在现场。那今天纪灵也带来他的吉他，要为我们自弹自唱一首。那为什么选这首呢？ 好，这首歌叫做《小小宇宙》，它其实是我全部的创作里面我自己私心最爱的一首。这首歌当时是帮台北市自闭症儿童基金会写的微电影主题曲。 嗯， 可是呢，其实在写的时候，我是放了很多自己小小的心思进去。 嗯， 当时在写自闭症小朋友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很像是外星球来的小朋友。 嗯， 所以叫他们小星星。然后也很多人说水瓶座就是外星人。 对 对对，所以我就用这个外星人的心情来写了这首歌。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的一首。我当你难过之后我的时候，不需要握住我的手，就给我的一点温柔。请体谅我听不懂你和你的规则，我只活在我的独特框架，也不能干涉。包容我用不同眼光看待世界，我们只是走在梦想线，彼此拥抱着不同语言，用心灵经过，待在我的小小宇宙，绕着唯一的核心单纯。如果经过我的轨道，欢迎停留，但不要打扰。待在我的宇宙，我感觉我结束，我是个小星球，对我自己。我的小宇宙，小宇宙，哦哦哦哦哦哦哦 自弹自唱，然后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就是非常享受跟开心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脑中浮现的是 零的领域。 是前几天，然后我们听到你之前录的飞碟快红心、 哦、 小时候你爸爸冲进去把你的 二胡砸掉， 然后我们你知道我们听到那段我们两个同事这样就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太惊恐了吧、 就是、然后我们就在揣测你爸爸是因为不想，就是你如果选这条路你就给我 好好的弄下去， 我就断你后路的意思嘛？ 还是爸爸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 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担心我，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回家、每天我就不念书，然后我就在玩吉他这样。 嗯， 他就觉得 那他应该是砸你的吉他，怎么会砸二胡？ 啊、他砸是吉他，我不知道二胡哪来的耶、 哦。他砸是吉他， 对对对， 所以他是那种很像那种台上 演唱会疯狂乐手说到一个极限，都拿起来砰这样砸起来。 我其实有点忘记，因为就是可能人太惊恐之后，那个记忆会自动洗掉吧。我记得有金鱼脑，我只记得那时候好像是我不是生气，也不是难过，我是哈 吓到 爸爸怎么会这样？ 我说哈，然后我说吉他可以粘起来吗？ 所以他摔完之后，他希望你专心念书，不要再玩音乐了。 对，他希望是这样子，因为他觉得说，哎，你台中女中，那你应该好好念书啊，可以考个什么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就想说，但是我真的好喜欢音乐，所以我后来就是存自己午餐钱，偷存，然后再买一把新的吉他， 然后 不要带回家，对对对，然后就放在社办，就装没事。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像是吉他社、热音社这种 吉他社，小时候学钢琴，后来就是吉他社认识吉他就。离不开 了， 真的屌了呢。 然后之后呢，上大学有继续你的音乐创作或是唱歌的路吗？ 有，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会参加一些校际的比赛啊，像什么木吉他大赛啊等等，然后也有参加过创作比赛。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参加台湾战声，然后那次是得到创作组的全台湾第二名，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一个肯定。然后也是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要继续写下去，因为以前写会怕怕的， 所以当时得到第二名那首歌没有在张专辑里面。 有，那时候有唱《偏安》，对，然后还有唱了另外一首歌叫做《Yes I Do》。 那个创作比赛不是只靠一首《定生死》， 不 是， 它是还 有 对很多关很多关，这样就初赛、决赛，然后总决赛， 这么的忙，要创作，要参加社团，还要去比赛，想必大学是没在念书吧？ 大学不太需要念书吧？ 大学学的是个感觉。 所以那爸爸到什么时候？到你真的得奖全台湾第二名，就是你知道可能长辈都要看到有一个成绩在那边他才会接受吗？ 但其实到现在爸爸妈妈也是还没有明确的 说，完全的 说对我支持你，对对他们还有时候会说，你什么时候要去找工作啊？ 会不会大家爸爸突然冲进来摔起？ 不会啦，他是台中啦， 有点远。 就这是我爸后来做了非常多很贴心的事情，像之前参加比赛的时候啊，虽然电视播出他可能就会说就不看，但我妈后来偷听到他自己上 YouTube 去偷听， 太可爱了。 对，然后我最近回家，因为前阵子在准备专辑，没有工作全部断掉，然后我爸还会怕我就是没钱吃饭，没有钱找房租，他就偷塞钱给我，然后也就是也不讲什么，就啊自己吃饱一点。 就是硬汉爸爸就对了， 我觉得我爸好窝心， 又比一个爱心。 好，所以纪怡玲呢，现在继续在音乐创作路上面。那刚刚我们听专辑已经刚好听到了一半了。那这个从纪怡玲开始，或从纪怡玲结束，前半跟后半的曲风或是曲目编排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有啊，其实是有点像，因为里面有70%是跟感情有关系，然后剩下的30%可能有像自我探讨啊，或是对一些既定的社会规范一种抗争，然后也有歌是我为了我的偶像写的，然后其他的歌呢，70%的感情就是会从可能感情的开始，然后到两个人的暧昧期啊，然后正式的进入热恋，然后最后的结束，相信就是像这样子的时间序， 完整的爱情专辑的感觉。 对，所以你不管在爱情中的哪一段，都可以找到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其实有很多的就是纪凌的 fans， 然后说我来了，然后说刚刚唱那个小小宇宙超好听的，耳朵怀孕了。你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唱歌方式的呢？ 唱歌方式就我没有特别学，没有特别练，就是自己一直慢慢的在过去那些表演经验中摸索，嗯，然后可能一路上听到一些老师给我的建议，慢慢去改变自己唱歌的方式，嗯，因为我一直想说，想用最真实的方式来唱自己的歌， 嗯嗯，哇，就是你每次就是表演完，然后人家就跟你说加油好吗的那一些，你会听进去哦？ 我会听进去啊， 你不会害怕？就是你知道，比如说台湾很多棒球选手很厉害，嗯，可是到日本以后，他们就会被日本的教练改动作，改到投球失意这样，你不会害怕？就是因为其实每个人听 有 每 个人修一点，那人修一点，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有时候你遇到一些人，他会觉得反正我给你就照我做的那种。 哦，会遇过像这样，但我自己会过滤一下，因为其实有时候其他老师要求的事情，我自己本身不一定也做得到，但我就会去揣摩那个感觉，尽量贴近这样，嗯，但是还是要把我自己的味道啊。嗯， 是。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就继续在整张专辑的后半段，然后夜也越来越深了。你是真的会到五点才睡的人吗？嗯， 之前有一阵子还蛮长的，像这种剧追着追着就莫名其妙天亮了。 结果竟然是因为追剧的关系。 没有啊，就写歌写歌。对，嗯，有时候晚上真的会灵感比较多一点，嗯，可能是因为一天下来沉淀下来了，嗯嗯，然后四周比较安静，嗯嗯，我就可以看着点点星光就可以写东西， 比较多愁善感的夜。嗯，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漫漫长夜之后》。你是唯一存在的向往，谁是谁的向导？你是我的领航，每首歌仿佛只为我唱，为你愿意成为一颗光，成全你眼底的那片星光，遥远的只为你闪烁希望，心只为你翻腾，为你随时成收好行囊，跟随你的脚步四处流浪，让我陪在你的身旁，你是我看见的光，看见的光。我懂得放下是我想希望，只有一丝只铿锵有力，就在我心上，为你愿意成为一个光芒，成全你眼底的那片星光，遥远的只为你闪烁希望，心只为你奔腾，为你随时准备收到心，随你的脚步四处流浪，让我陪在你的身旁，你是我看见的光，看见的光。专辑来到了最后，那 Kirky 呢也要跟我们讲讲，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你， 怎么突然叫他英文名字来着了？ 嗯，因为想要站内信他。 有很多朋友说想要听 Kirky 现场演出，嗯，在2月7号的时候，在角落文创有我的发片号首场个人音乐会，到时候会是一个 full band， 所以会是有别以往，只有 Kirky 跟吉他。 那你在年后举行这个比较完整演唱会，你这个年还有办法好好的放心的过吗？ 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吃太多吧。 对啊，你又不能吃太多，然后你心里可能又在想说，哦， 你是个会紧张的人吗？我觉得你好像不会紧张。哎， 我会。 你会哦？ 只是就是我常常紧张，别人都看不出来。像以前小时候上台，就我明抖得要死，然后脸都直当，然后台下人都说：“天，你台风 好 稳 哦。” 然后他说：“我都在抖，你没有发现吗？” 所以是个很会伪装的人，看起来很镇定。 就我觉得我是个很矜的人，嗯，就可以把情绪矜在里头。 嗯嗯。2月7号角落文创几点呢？ 晚上8点左右。然后更多的详细讯息跟之后售票的资讯都会在纪宜凌的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你是不是有在募集 就是欢迎大家在你演唱会开放求婚桥段 哦。对，就是因为有跟一位粉丝有聊到，他其实想要做一个 求婚， 对，但他不敢求太明显，就是告白、告白的举动这样。 那我们现在讲出来算破梗吗？ 没想到女朋友应该没听到吧？你听到装没听到好吗？ 他也可能不知道那个是他。 对对对，不知道不知道。想要说，就是因为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参与到他们人生中 人生大事。 对，因为我现在有一个粉丝，他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交往，后来他们结婚，然后现在生小孩，小孩一岁了，听我的歌长大，我就觉得这感觉很好， 对， 我希望可以继续。 那你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这个你的歌迷，男性歌迷求婚，但那个女生看起来不是很想说 yes I do， 你要怎么圆？ 怎么办？ 我就开始唱 yes I do 给他听， 就唱了谢谢， 谢谢， 然后送他下台。 对，那我为了避免那个状况，应该会在台上默默进行，不会太夸张这样。 哦，不会在台上让大家都看 到。对，我们还在讨论这个，因为之前我曾经在演唱的时候真的帮他求婚过，然后女生是现场脸臭说不要，然后男生的全部的朋友都在现场，那时候我真的尴尬到死掉，我想说完蛋，我歌要唱完吗？ 因为你唱那个歌也是唱的就是有点胆战心惊。 对啊，我想说等一下会有什么蛋糕飞过来砸我吗？ 所以其实你已经遇过这样尴尬的情况了。 对，但是还有那个是我不认识的人，但因为现在是会是我认识的人，所以我会更紧张一点点。 希望一切顺利， 一定会顺利的，一定会。 OK，让我想到曾经在我们的活动现场求婚的那一对，不知道他们 成功吧？他 是成功 的 吗？ 当下成功啊，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后续有没有结婚，或是结婚现在有没有离婚之类的。 当下的脸色是好的吗？ 当下， 当下应该是OK 啦。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求婚的时候，都还是要。我觉得是那个试探，事前试探还是需要放一些风 声。有，我觉得他先要先慢慢的去给那女生一些心理准备， 就是不要突然这样一下子来，觉得那是惊喜，但会变惊吓。嗯， 对耶，而且对，我觉得不要，我觉得不要 对对对。还是要准备一下， 至少想办法让女生是漂漂亮亮去听你的音乐 哦。对， 那我到时候弄个 dress code 好了，就是女生们请都穿白纱。 天啊，竟然为了 他们，这也太夸张了吧！所有人都穿白纱。好，所以今天呢，就用这首 Yes I Do 跟大家说声再见。我们要谢谢纪怡玲，然后纪怡玲最后说这个自己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还有 Instagram 要怎么找到呢？ 搜寻纪念的纪，仪容的仪，跟羚羊的羚，就可以找到我纪怡玲。 纪念的纪。 仪容 的 仪， 羚羊的羚，纪怡玲，他叫 Quirky， 然后算了，这个不要分享给大家，对，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私底下试着找找看就好。好，今天要谢谢纪怡玲来喽， 谢谢，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经过考验，重重试炼，我只想听你说一遍。I'm 默念你是我身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默念你，再默念你，再默念你。 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现爱的存在，心甘情愿的等待，轮回再轮又再、从第一次期待世界被打开，第一次忍耐没把话说开，第一次失败谁把谁推开，第一次渴望重来，想念着你，默念你的爱，名字多美、想念着你，默念你回来，我永远在， 保持默念的姿态，占有无尽的陪伴。超时代全新音乐潮人小雨宋念雨，2019最新温柔单曲《默念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我是简文秀，今年过得好吗？不管你在哪里打拼，亿光 LED 要陪你到顶拼。亿光 LED。祝各位幸福快乐， 新年送好礼，就送庞公公雄厚宅美珍香肉干，绝不添加化学食品添加物，送礼就送第一品牌的美珍香肉干肉松。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徐立信，现在参选中正万华立法委员，一步一脚印，天天市场摆摊，服务不间断，中正万华需要一位不会选前挂布条选后就绕跑的立法委员。台湾的司法已经沦陷，唯有阿信的踏实毅力与法律专业才可以终结恐龙恶法。1月11号请大家一定要出门投票，立法委员一定要支持2号徐立信，因为阿信一直都在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想念着你，默念你的爱， 默念你是我献上最沉默的温柔，也是我最难以停止的守候。小雨宋念雨及同在之后最新单曲《默念你》，12月24日华纳音乐暖心发行。 我是谷谷吕思维，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新的一年，我们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也来讲讲故事吧。 好棒哟！ 马德莲身穿长袖衬衫，手上戴了一大串手链，他将手链一一取下，在左手腕上露出了十几道横向平行的细小白色伤痕，这是他之前多次企图自杀的明显痕迹。马德莲的青少年时期过得不顺遂，现在他58岁了，他希望抹去这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不要再让这些痛苦显露于外。即使他也知道这些伤疤已经几乎看不清了，可是他还是感到很不自在，特别是在夏天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的时候，当他的手臂晒成了古铜色，这些白色的伤痕会被衬托得更加的明显，阳光凸显了伤疤的存在，使他变得赤裸。这些疤痕令马德莲一再想起他们所代表的意义，他感觉自己活得不够好，也不够体面， 这些伤疤也唤起了他不愿回想的生命历程，那些无论他对任何人或在任何时候都不想被发现的故事。身为外科医师的我，无法借由医疗技术让伤疤彻底消失不见，况且他的伤疤又白又细小，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任何的改善了。于是我建议，不如就在旧的伤痕上添加一些纵向的新伤痕吧。在新旧交错之下，原先的伤疤就不那么明显啦。如果有人问起，你就可以说，哦，这个是之前被玻璃割伤的啦。或许将来他就可以因此放下了往事。他没有料到我的建议竟然是加重手腕的伤痕，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因为他明白我确实的理解了他真正的需求。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特色，诉说关于我们的故事，与我们的基因、年龄、曾经发生过的意外、曾经罹患过的疾病以及生活息息相关。对于这副躯壳，我们无可奈何，有时像被困在死胡同里，有时甚至反被支配，但或许我们只要做一点点改变，就能减轻被自己身体背叛的挫折感。整形美容手术也可以是让人迈向自由的一种方式啊。在新的一年呢，一开始的说故事期间，为大家选的这一本书是由很多很多小小的故事集结而成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整形台上的人生》，是一位法国的整形外科医生所写的。他在整形台上面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遇到形形色色的故事，其中呢，他也有自己创作了一些。那会在之后呢，就是每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的最后一个段落跟大家分享咯。 所以第一个是马德莲的故事。 Yep，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你说一声再见，拜拜。 最卖座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二》电影原声带。